是歹人啊，八成头杨丽我来争那斗，因此上发配到登州，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，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，实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，舍不得老娘白了头，娘生儿恋心柔，儿心千里牡丹忧，儿想娘身难叩首，娘想儿来泪双流，眼见得红雨坠落在西山后，叫一声姐。